汤，忘了胡椒，说放手有些梦还没做够，从今天起我绝对不要再回头，从明天起疼痛一样继续走，梦死的痛一回多珍贵，我的梦就是被坚强的破裂，不轻易被击碎，只要我还有梦就有坚强坚强的破裂。决定不回头的。